诚的牵挂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，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亲吻我的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《爱》，你知道深爱的感觉是什么吗？就像是房间突然黑了，我不是去找灯，而是去找你。关于这首歌呢，也有一个叫做司马恩的朋友的故事啊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暗恋的姑娘在午后跑到我的床前叫我起床，睡得正满足，她没有推我，也没有叫我，把我的手机打开，播了这首歌。我听完这首歌就兴高采烈地起床了，感觉生活好到不行。从此听到这首歌呢，就会想到那个懒洋洋的午后，无忧无虑，不想以后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魏如萱的《门》。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得多心酸呢，你说了对不起，我说没关系，晴空万里，我却蹦蹦哒哒的跑远了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哭了。其实啊，人与人相处真的很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靠近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远。继续来听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。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

作家玛莎盖尔霍恩也说过啊，最好的恋情是与某个住在五个街区以外、富有幽默感并且忙于自己工作的人交往，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距离产生美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《开始懂了》。baby 说啊，很多年后翻着那些早已老旧的磁带，翻到孙燕姿的专辑《我要的幸福》，放进了家里唯一一台同样老旧的复读机，不偏不倚的耳机里流出的正好是这首《开始懂了》。时过境迁，这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。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陈奕迅的《黑泽明》。

来自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那时候啊，总喜欢在操场上偷偷看喜欢的男生打篮球，广播里总是放着这首歌，春天的风暖暖的，还有夕阳西下的晚霞。那时候呢，我们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浪费，然而所有的时光都是在被辜负被浪费后，才会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来，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，感叹它才是最好的时光。来自赵雷的《南方姑娘》。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，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儿的裙子站在路旁，她的话不多，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，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，是思念南方的小镇，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，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，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，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，眨眼的时间，方向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

首是来自周深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周深的声音啊，可以说是天籁了吧，纯洁没有杂质，也无关性别。如果说有一种能够让耳朵和心灵都怀孕的声音，那么它就是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最后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《潇洒小姐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一天。我是周琳，接下来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知道 你也有好伴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？我扯掉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。幸福只要面对，当然不需要训练，做人要潇洒一点，我找个时间。 我喜欢你，别压抑，不是秘密，我相信爱情是撒手之会揭晓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现在还没来。

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来自郭采洁还有张栋梁他们一起合作的《天生一对》，他们还有另外的一首合作的歌叫做《就是爱》，都各自收录在他们彼此的专辑当中。接下来是邓紫棋专辑《新的心跳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再见》。虽然这首歌的画面看起来很酷炫性感，但是呢，这首歌的歌词却是表现的异常的伤感。那我们听歌的时候也来感受一下这里面的歌词吧。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，什么贴的你的经典，罗密欧跟朱丽叶，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，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。曾经我们都很坚决，爱了就不改变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。能否不要说再见，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，怎么我和你只终点，我们只能说再见。 这是邓紫棋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《新的心跳》当中的第一首的歌曲，应该是首播的主打歌了。据说这张专辑呢是花费了她3年的时间，写了一些她的心路历程吧。因为专辑里的10首歌的词曲创作全部都是由她自己一个人包办的。不管媒体或者说公众对她有再多的一些言论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90后的女孩还是很有才的。那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，这是曹格的《3721》，这是他的恩师涂慧源编曲的歌。 在对我的夜生活，就是那种没有时间跑舞楼，跑音乐节奏，旋律在四面八方，我就是听了感动，不要关上我耳朵 ，Just leave me alone。不敢装车，不想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碰碰碰。大西都累都啦啦啦，我清了清喉咙，准备跟世界解释通。

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失去你。闭上了眼睛，回味这段爱情，学习忘记，能不哭泣。我想不想一个人旅行，耳机里听着自得其乐歌曲，遇见陌生人我也不会有所怀疑，生命没有你，明天人为自己继续美丽。世界只有个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，无憾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。什么才是爱情，如何挥别过去，若有人再说爱我，我还有没有勇气靠近。 李玟《美丽》的主题曲，这应该是一首很纯情的歌，也是方大同哦为他特别量身创作的，应该是说用到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编曲，然后将这首歌完全是拉回到了音乐的本质。那 Coco 在演唱的时候呢，也是用了一种简约的方式，但是呢却唱出了更深厚的情感。继续的这一首歌，这是电影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》当中的主题曲，来自于陈奕迅，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》。这首歌可以说是延续了 Eason 一贯的情歌的风格。 不喜欢夜陪星辰，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自己

乐盒， 小金的音乐盒。 Girl，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竟然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。Girl，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。Oh girl， 我强烈感到时间不够，想牵着你的手对抗经过。轻柔像阵微风，让我从容不迫，一切都会不同，有了你在身边。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。 情人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继续来听歌，这是由爱乐团带来的《放开》。这首歌曲它的制作人王超，其实最开始是想要邀请方文山来写词的，但是呢，王超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词人文龙，无意中听到了这一首歌 demo， 回去之后呢，他就反复的播放，然后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，灵感呢也是随之而出。所以后来据说仅用了20分钟呢，他就在这种氛围当中一气呵成，完成了《放开》这首歌词的创作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正式版的《放开》的歌词。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一首。爱乐团放开， 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，记忆深埋那片星海，伤害，没有人去灌溉一切。 陪伴。 放开的整个制作过程可以说是一次超级大的制作，因为想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，可能需要动用这个大型的弦乐队。当时呢，爱乐团呢就不惜动用了超过30人的大型弦乐队，而担任这一重任的就是享誉世界的亚洲爱乐乐团。所以刚才你有仔细的在欣赏到吗？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来自于小虎队的《爱》。这里是小轩的音乐盒，来听歌。 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

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身边我就什么都不在乎，如果今天是夜，如果没有人在听我唱歌，如果全世界都很冷漠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绝不回头。哒啦啦啦， 是伊能静我很勇敢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而据说这张专辑呢是由他自己自掏腰包制作完成的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可以看到他的转变，从他的音乐到外形都是有明显的不同的。以前的专辑封面呢总是漂漂亮亮的，像一个公主一样，这一回呢他是素颜着一张脸，只露出一个大头，然后也没有弄得很花哨，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是他。可是就这样的一个转折也是给人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吧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他最近给人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，以前是叛逆的，现在呢是沉稳的。